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，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王宗莲端起了茶杯，感觉茶水还烫，又放了回去，看着王焕章说：你这叫走西口啊，是选了一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无头路啊。历朝历代有多少人都倒在这条路上没有回来呀。王焕章说：父亲，这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您不是一直教诲我要敢想敢闯敢干吗？焕章啊，你这三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拧脾气啊，从你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。我只是叮嘱你一句话，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要把好人品放在头里。村东庙里的关羽关圣人早就告诉咱们了，秉承的就是忠义二字。你是个买卖人，要处处讲诚信，讲良心，讲德行。夜深了，王焕章站起了身，向父亲告退，转身回到了夫人的房间。王焕章望着两个正在酣睡的宝贝女儿，双手轻轻地抚摸着两个圆润光滑的小脸蛋儿，心中升腾着幸福和美好的情怀。夫人坐在炕头，正在一针一线地做着针线活。王焕章靠近了夫人，双手拥着她的双肩，爱怜地说：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夫人歪着头瞪着他说：还不是为了等你啊，再盼不回来。哼，这盼回来吧，又薅不着个人影。王焕章心想，自己在城里做生意，把夫人扔在家里守空房，马上又要走西口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深感愧疚。可是这告别的话呢，他实在说不出口。他深情地望着夫人说：我常年不在家，父亲母亲孩子和两个弟弟都靠你照顾着，真是难为你了。 夫人眼含热泪，低着头，仍然一针一针地绣着。王焕章也低下了头，看着夫人手里做的针线活儿，大声地说：哟，你绣的是小老虎鞋啊？哎，这男娃穿的，可咱们还没儿子呢。小声点儿，别把孩子吵醒了。你不是盼着要儿子，都该盼疯了吗？这回啊，说不准呢，真要抱个大胖小子了。夫人含情脉脉地盯着王焕章。王焕章一听这话，兴奋地拥着夫人亲了一口，说：哎呦，谢天谢地，快给我生个大胖小子呗。夫人笑着说：你轻点儿，孩子没整形，等下次再回家呀，从城里买几件男孩子穿的小衣服，咱们家里都是女儿穿的。王焕章笑着说：遵命嘞。哎，您这圣旨一下呀，我就是跑遍整个北京城，我也得把它买回来。得了吧你，还圣旨呢？咱爸咱妈的话，那才叫圣旨呢。就你这么个大小子，媳妇孩子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管过呀？夫人佯装不快地说着。王焕章一把将夫人搂在了怀里，笑着说：老夫这厢有礼了，赔罪赔罪。夫人娇嗔地捂着肚子说：小心着点儿，别伤着孩子。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天上仍然飘着雪花，几声鸡鸣和犬吠把刚刚进入梦乡的王焕章吵醒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轻挪着身子，悄悄地从炕上坐了起来，穿好了棉衣，戴上了老羊皮帽子，走出了房门，在鸡窝旁边他抄起了一把扫帚，从屋门开始刷刷地向院门口扫过去，一口气扫到了西河边的小桥上。他直了直腰，热气在头顶上升腾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刚刚扫过的小路上又被飘下的雪花覆盖了。他遮转过身子，弯着腰，又从小桥顺着刚扫过的路往回扫，扫到了自家的门前，他搓着冻僵了的手，直起身看着朱漆大门上贴着的红纸黑字儿：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哎呀，仰望着雪花飘舞，这朦胧的天空，他的心里油然升起了一股暖流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哎，我爱故乡，我爱我的家。吃完了早餐，王焕章提着从北京买来的稻香村点心盒，怀揣着父亲给杨廷芳准备的保心药丸，直奔小邓各庄而去了。杨康正在门口扫雪呢，远远的就看见了王焕章的身影了。他提着扫帚迎了上去：哎呦，三哥，过年好啊。王焕章紧走了几步说：二弟，过年好。哎，你爷爷好吗？ 好着呢，三哥放心吧。 杨康接过了王焕章手提的点心盒子，扶着王焕章的手臂往家里走。 哎，二弟呀，咱俩去睢源的事情跟家里人说了吗？哎呦，刚回来的时候没敢说，我怕父母这关过不去呀。昨儿晚上我借着给爷爷拜年磕头请安的机会，我把这事给说了。我想啊，只要爷爷赞同，这事儿就好办。说着他露出了兴奋的表情，接着说：你猜怎么着？嘿嘿，我爷爷不但没反对，反而还夸我有出息呢。他老人家摸着我的头说：我孙子就得有这股子劲儿。哎，他还说如今我是老了，要是倒退20年呢，嘿，我都想走一走这个西口呢。 王焕章也开心地笑了。嗯，一会儿啊，给老爷子拜年，咱们了跟他聊聊。老人家见多识广，咱们得多学着点儿。杨康推开了大门，高兴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我爷爷最疼我了。小时候淘气，父母亲打我的时候，只要爷爷一瞪眼，嘿，他们俩呀肯定老实。哎，别看我爹是警察局长，到了家里啊，见我爷爷就跟那老鼠见猫似的，毕恭毕敬的。哎，我爷爷说了，等你来的时候，要跟咱们俩好好的谈谈呢。”将近中午，天晴了，太阳红彤彤的，打邓各庄热闹起来了。成群的孩子们举着花灯，在横穿村庄的雪路上奔跑着，尽情地玩耍。有几个小伙伴在一个高大的雪人的旁边嬉笑着打着雪仗，几个大人揣着手，边看着孩子们的打闹，边聊着家常。这个时候，从李家的大门里边传出了一阵锣鼓声，眨眼的功夫，李大眼儿带着大头娃娃的假面具从家里边走出来了，家人跟在后面踩着锣鼓点儿列队而出，顺着这条雪街从东到西跳着扭着，招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都跑出自家的院子，花枝招展的跟在锣鼓队的后边蹦着唱着嬉闹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王焕章的夫人领着小娟和小菊走出了王家大院，穿过热闹的人群向北走去，准备啊带着两个女儿到后街给王宗清一家拜年。厚厚的积雪被人们踩出了一条冰路，夫人小心翼翼地走着，恐怕滑倒摔坏了身体，动了肚子里孩子的胎气。突然从北门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呼喊声：“ 哎，路上的人快闪开，我们家的牛惊了。” 夫人猛抬头往前观瞧，一头老黄牛正朝着自己的方向跑回来了。他大喊一声：“哎呦，不好！”向右一把将小娟小菊推到了墙角，靠墙站着别动了。他在想转身跨到墙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老黄牛低着头，一对半弯的牛角直向夫人刺来。就在这突如其来的一刹那，夫人异常的冷静，站稳脚跟，直视牛头，伸出了双臂，一把将牛角抓住，用力向左一扳。老黄牛因为速度过快，路面有滑，被夫人的外力拨转了方向，一头向左边的老槐树撞去了，门的一声摔倒在雪地上了。老黄牛喘着粗气，两只灯泡似的牛眼呆呆地望着夫人，好像在说：“ 你是何方神圣啊？呵呵，能把我老牛打趴下，莫非是王母娘娘下凡了吗？” 夫人也被这惊人的一幕吓懵了，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不知所措。老黄牛的主人跑了过来，拽住牛的缰绳顺势拴在了老槐树上，转过身子将夫人搀扶起来。“ 哎呦妈哎，可吓死我了。哎呦，让三嫂子你受惊了。哎呦，三嫂子能把牛给搬趴下，嘿，真活神爷。” 夫人掸了掸身上的泥和雪，走到了两个女儿的身旁说：“孩子别害怕啊，你娘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啊，两个孩子缓过了神，抱紧了夫人的胳膊，哇哇地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闻信赶来的庄里的人围过来了，好奇地询问着夫人智斗黄牛的经过。听着目睹这惊险一幕的人绘声绘色的描述，人群中发出了一片赞叹：“ 哟， 三那么爱神人呢，好人有好报，阿弥陀佛。我跟你，哎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三婶那不是凡人，是不是？你看平时三婶对咱们那多好啊，那个。 一个叼着烟枪的中年男人吐着烟圈神秘地说， 三的妈是神女下凡，哎， 但年轻的时候家里来了绑票的土匪，他想跳墙逃出去，可是墙太高啊，爬不上去啊。嘿，正在危急的节骨眼上，他家的大黄狗跑过来蹲在了三大妈的脚下，让三大妈踩着他的背爬到了墙上逃了出去，是不是？哎，三大妈那肯定不是凡人。夫人也顾不上听大家的赞叹和品评，得扬着手笑了笑说，哎，没事了没事了啊，谢谢了啊，乡亲们都请回吧，谢谢了。说完低头拽着两个女儿说，咱们走吧，给四奶奶拜年去。推开了王宗清家的大门，夫人感觉腹部有些隐痛，踉跄着挪到了王宗清夫人的房间，痛苦的坐在了炕头上说，哎呀，四大妈呀，刚才啊差点让受惊的老黄牛给撞着，我当时一正蹦啊，哎呦，可能是伤着这肚子里的孩子了啊。王四奶奶一听吓了一跳，顿时神情紧张起来了，顺着炕沿来回走着，她着急地说，哎呦，我说这三侄媳妇儿啊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你怀着孩子就别出门了，你看这可咋整啊？不是，你赶紧躺下躺下，我让小德子把你公爹请来看一看。说着一挑门帘走出门外，高声喊着， 小德子，快过来快过来。 哎，我来了，四奶奶。 家里的长工应声跑到了王四奶奶的身边，弓着身子听王四奶奶的吩咐。王四奶奶急促地说， 赶紧的去南院把王二爷请来，就说你三大妈呀来咱们家的路上被疯牛给撞了啊，身子不舒服走不回去了，需要老爷子过来看病。 哎， 小德子答应着转身向院外跑去。王四奶奶望着他的背影高声喊， 哎，过来的时候搀着王二爷，哎，雪地路滑，可别再有个闪失。 一袋烟的功夫，小德子挎着药箱搀扶着王宗莲来到了王四奶奶的房间。老人摘下了棉毡帽，脱下了棉袍，对小德子说，你把药箱放到墙柜上，先忙别的去吧，有事再喊你。 说着他坐在了炕沿上，示意儿媳妇伸出右手， 他歪着头神情专注的切脉问诊。 一会儿的功夫， 王宗莲微微皱起的眉头逐渐的舒展了，表情也显得放松了许多。他抬起了诊脉的手，直起了腰说， 脉象稍微有一点点弱，受了一点惊吓，息脉正常，孩子无大碍。 王宗莲说着站起了身，冲着王四奶奶说， 四嫂子，让您受累了，娟子妈还得在您这儿多躺一会儿，等天黑之前再叫换张来接她回去吧。 王四奶奶拍着大腿说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可吓坏了我了，你说啊，万一伤着侄媳妇肚子里的孩子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母子平安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行，让他在我这儿多待会儿吧， 啊，我有好多话要跟这侄媳妇唠呢。 王宗莲穿上了棉袍，戴上了棉毡帽，笑着说：“四嫂子放心吧，咱们王家的子孙生命力都强着呢。” 哎，我可没您这宽心眼儿。要得嘞，进屋吧，啊，把你二爷送回去，路上可得小心呢啊。 王四奶奶说着，将王宗莲送出了大院。小德子挎着药箱，搀扶着王宗莲，回过头对王四奶奶说：“ 那什么，四奶奶，您赶快回吧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王二爷平平安安的送回去。” 天刚擦黑，王焕章带着弟弟王振平和王俊山来到了王宗清的家里边。王宗清刚从小邓各庄杨廷芳家拜年回来，王焕章说：“ 四大爷，我们哥仨给您二老拜年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快过来，给四大爷四大妈磕头。” 说着招呼两个弟弟一起磕了三个头。王宗清弯腰拉起了王焕章，歪头冲王振平和王俊山说：“快请起吧，请起。哎呀，我好侄子们，天都快黑了，快到后院接你嫂子回家吧。” 夫人回到了家里，早先回来的小娟、小菊围着母亲问寒问暖。夫人摸着女儿们的头，疼爱地说：“ 哎呀，好闺女啊，您吓着吧，没事了啊。哎，等吃完晚饭，妈带你们俩去放灯去。”“ 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跟娘一起去放灯喽。” 小姐俩高兴的又蹦又跳，手拉着手，像春天的燕儿似的，轻快的飞到了前院，给爷爷奶奶报喜去了。 晚饭后，夫人带着两个女儿，在自家的灶台前，将点着的几盏小灯分别放在了水井边、灶台上和门楼的石阶上。油灯在白雪映照的夜幕中忽闪着，宛如夜空中的繁星，散发着圣洁的光芒。 夫人虔诚地传承着老祖宗留下来的放灯的习俗，用灯火祈祷王家一年的风调雨顺，驱妖避邪，迎奉新春的吉祥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一行人即将踏上走西口的艰难路途，王焕章的夫人含泪送别了丈夫，王焕章和驼标队的标主谈起标主以前走过的路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